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是魅力中国板块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二期，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呢是一带一路。五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进展和成果超出了预期。好，那么了解相关的数据，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一带一路倡议已从一个概念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它的目的呢是建设一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In just 5 years,在短短的五年内，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itiative, 这个词同学们记一下， The Belt,一带一路哈，这个 belt B-E-L-T 我们原来讲过， and the road 这个词同学们都会， initiative 哈，一带一路后面加上这个 initiative 表示一个创举哈， initiative 它的拼写呢是 I-N-I-T-I-A-T-I-V-E, 它的发音是 initiative 哈， initiative 它从一个概念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has grown from, 后面这个词非常的容易哈， grow 长大，From a concept, 从一个概念 concept, C-O-N-C-E-P-T, to a key platform, 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platform, 我们讲过前面加一个 key 呢表示重要的关键的一个平台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翻译成中文呢是一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community, 一个体哈，一个群体 community, 我们讲过 C-O-M-M-U-N-I-T-Y, 后面加上 with a shared, 共同分享的一个 future, shared future, 它的目标呢是 for humanity, 是人类的一个共同体。合到一起呢，我们看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翻译是呢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数据。在2013年的秋季，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In the autumn of 2013, in Kazakhstan and Indonesia, 两个国家，一个呢哈萨克斯坦，它的英文呢是 Kazakhstan, 还有呢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Chinese President 习近平 proposed the building, 提出了一个建议哈，建设一个叫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英文发音呢是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以及呢21世纪呢海上的丝绸之路 an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海上用这个 maritime, M-A-R-I-T-I-M-E, 我们讲 Silk Road, Maritime Silk Road。 截至呢2018年的7月，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将该倡议的范围从欧亚大陆延伸至呢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呢南太平洋地区。 As of July 2018,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d signed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Document, 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哈，签署用的是 sign, S-I-G-N, 后面合作文件叫 Cooperation Document, 这三个词我们都学过， signed Cooperation Document with China, extending the initiative scope from the Eurasian continent to Africa, 它的范围呢已经从欧亚大陆 Eurasians， 它是 Europe 和这个 Asia 呢合到一起的一个词， Eurasia 是它的名词 Eurasia， 那么变成形容词呢叫 Eurasians， 后面加上 continent 这个大陆 to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s and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s啊，这几个区域呢叫做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呢南太平洋地区。2014年的11月8日，中国宣布呢出资呢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On November 8th, 2014, China announced contributing to $40 billion. 这里面用的是贡献出哈什么什么东西，叫 contribute，后面加上这个 to 啊，如果说表示一个数额的话呢，后面 contribute 后面加数额，在之后呢表示这个对象这个目的呢用这个词 to 啊 to do something。 好，那么今天呢是 announce， 由于受到这个词的影响呢，这个 contribute 变成了 contributing， announce contributing $40 billion to set up， 建立起一个 Silk Road Funds， 丝路基金 Silk Road Fund F-U-N-D 表示一个基金 to support Belt and Road Project， 来支持呢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那么在2015年的3月28日，中国发布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呢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 On March 28th, 2015, China released the vision and actions。好，两个词，一个是愿景，一个是行动。这个愿景啊，我们用的是 vision， 表示一个人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哈，用这个 vision 这个词 V-I-S-I-O-N， 以及呢行动叫 action A-C-T-I-O-N 哈，这个词我们同学们都会。两个词，愿景和行动 vision and action， 后面跟的是这个 jointly build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哈，这两个词我们讲过了。第一个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呢海上丝绸之路。那么在2015年12月25日成立了中国发起的新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On December 25th, 2015, the China initiated new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那么出现了一些呢有些难度的词，首先看一下中国发起的叫 the China initiated。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一带一路哈，这个词呢后面有一个 initiative 是它的名词啊，表示一个举措或者是一个创举，而它的动词呢 initiated I-N-I-T-I-A-T-E-D 哈 initiated 表示说由中国发起的哈， the China initiated new multilateral 多边的一个词。我们说这个 lateral L-A-T-E-R-A-L 表示说一个边，前面加一个 multi 表示多边的哈 multilateral 金融的一个机构哈 financial 哈，这个词我们讲过，后面加一个机构叫 institution financial institution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好，看一下这个词，首先呢是亚洲 Asian， 然后呢基础设施叫 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 那么这个词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 infra 表示内部的内在的 infra， 然后加上 structure 表示结构，合到一起。好，看一下这个词，首先呢是亚洲 Asian， 然后呢基础设施叫 infrastructure I-N-F-R-A S-T-R-U-C-T-U-R-E。 那么这个词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 infra 表示内部的内在的 infra， 然后加上 structure 表示结构，合到一起呢表示说一个城市啊，一个国家的内在的基础设施啊 infrastructure。 后面一个叫投资银行 investment bank was established。 2017年的5月14日至呢15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29个国家的政府和政府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超过1600人来自140多个国家和80个国际组织。 On May 14 and 15, 2017, the first ever 表示说呢首届哈，第一次的 the first ever 啊，加一个 E-V-E-R Belt and Road Forum 一个论坛叫做 Forum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as held in Beijing attended by 后面跟的是一个过去分词，表示的一个被动的概念。那么这个论坛被谁参加了？ Attended by state and government leaders of 29 countries， 由29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因此这里面 attend 可以翻译成出席了这个 forum 这个论坛， by state and government leader of 29 countries and more than 1,600 participant参与者参与的人员 came from over 140 countries 140多个国家 and 8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以及呢80个国际组织。好，那么截至呢2018年的8月26日中欧货运列车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000辆。 As of August 26, 2018, the number of China Europe freight后面跟的是这个货车的这个数量叫 freight train， 看一下这个货车freight F-R-E-I-G-H-T freight train has reached 10,000 用这个词呢 reach 表示一个抵达的意思抵达到达reach 货车呢它用的是 freight train， 如果说旅客的这个列车呢我们叫做passenger passenger train， 一个是装人的，一个是呢装物的所以说两个不同性质的这个火车，一个叫 freight train， 一个叫 passenger train。 这一倡议下，中国在沿线国家建立了81个教育机构和项目，以及呢35个文化中心。在2018年的上半年，中国在丝绸之路奖学金上花费了 2.7 亿人民币。 Under the initiative，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词组，同学们记一下。我们说一个倡议，一个创举，我们用这个词 initiative 我们讲过了。同时，同学们再回忆一下它的这个词的动词呢，叫 initiate 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一个人、一个机构，他呢首创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可以说 somebody or some organization initiated a concept。那么他首创了这么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 institution， 那么一个机构，所以同学们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呢有一定难度的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一倡议下，同学们想用哪个介词under， under the initiative， under the initiative， 同学们接下来在这一倡议下呢， China has set up 81 education institutions， 建立了这个词 set up 也可以用呢 establish 这个词来表示建立树立起什么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学校 81 个教育项目和机构 81 education 教育，我们加一个 institution 一个机构。因为 institution 呢它是一个泛指的很多的这个机构，它可以指呢比如说学校、政府部门、银行等等，都可以用这个词呢 institution 来表示。 and the projects as well as 35cultural centers。 好，后面呢除了说这个教育机构呢还有项目这个 projects， 以及我们说这个以及，同学们立刻想到这个词是 and， 但今天我们换另外一个词表示这个 and， 用的是 as well as 那么这个词呢更加的正式一些，所以同学们呢表示和的时候呢可以用 and， 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个 as well as 来替换这个 and， 让自己的表达呢更加丰富一些。后面用的是一个35个文化中心，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 as well as 来替换这个 and， 让自己的表达呢更加丰富一些。后面用的是一个35个文化中心 cultural center 这里面这个文化用它的形容词的形式 cultural， 后面这个 R-A-L cultural center in the countr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那么翻译成中文呢是指呢在沿线国家，这个沿线 along the beltand the roa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8, 在2018年的上半年， China spent over 270 million yuan. 又出现了一个亿的概念我们知道亿呢是没有的，我们要用这个百万来翻译这个亿的概念。那么 2.7 亿元人民币，我们翻译成英文呢就是说270百万的这么一个数量那么合到一起是 China spent over 270 million yuan on the Silk Road Scholarship。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句子结构了， spent 加钱，然后呢加这个介词 on 表示花费钱在某些方面，如果说花费时间的话，后面这个介词要发生变化，从我们这个钱的这个 on 变成了 in， 但是呢还有一点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用时间的话呢，往往这个 in 呢是省略掉的，比如说 I spent 2 hours, 后面应该用 in finishing the report, 啊，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报告。但是呢有的时候经常把这个 in 给它省略掉，直接就说成 I spent 2 hours finishing the report。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 spend 后面跟的不同的介词，它表达的意思呢也是不一样的，同时还有一个省略的现象在这里面。后面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花费的金钱呢，用的是 on the silk road 加一个 scholarship, 表示奖学金啊，奖学金这个词 scholar 从这个学者啊 scholar 后面加一个 SHIP 表示奖学金啊，合到一起给大家再拼一下SCHOLARSHIP scholarship。 所以很多同学啊，有的时候读大学如果说能够获得一笔奖学金的话呢，是非常荣幸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解了这些数据啊，我们知道呢我们在一带一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它的未来会更加值得期待。好，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同时啊大家再巩固一下我们学到的一些常用的这些专业的术语。In just 5 year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grown from a concept to a key platform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The following are some key facts about it. In the autumn of 2013, respectively in Kazakhstan and Indonesi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building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As of July 2018,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signed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Documents with China, extending the initiative scope from the Eurasian continent to Africa, Latin America, Caribbean, and South Pacific regions. On November 8, 2014, China announced contributing $40 billion to set up a Silk Road Fund to support the Belt and Road projects. On March 28, 2015, China released the vision and action on jointly build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On December 25, 2015, the China Initiative New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was established. On May 14, 15, 2017, the first ever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as held in Beijing, attended by state and government leaders of 29 countries. The more than 1,600 participants came from over 140 countries and 8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s of August 26, 2018, the number of China-Europe freight trains has reached 10,000. Under the initiative, China has set up 81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projects as well as 35 cultural center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8, China spent over 270 million yuan on the Silk Road scholarships.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孩子的祈祷，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prayer for a child. 那今天啊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孩子的祈祷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是曾经获得过凯利克大奖的故事，而且故事的韵律感非常的强。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Prayer for a Child. 那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啊，就是孩子的祈祷。Bless this milk and bless this bread. Bless this soft and waiting bed. 赐福于牛奶，赐福于面包，赐福软软的小床，等我睡觉。Where I presently shall be,Wrapped in sweet security. 我若展开翅膀飞到地极 都有你的爱在一起。 Through the darkness, through the night, let no danger come to fright. 穿过幽谷和狂澜，不叫险恶来试探。 My sleep till morning once again beckons at the window pane. 愿我安睡到天明，直到晨光照窗棂。Bless the toys whose shapes I know, the shoes that take me to and fro, up and down and everywhere. 赐福我爱的玩具，赐福我脚上的小鞋，带我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来来去去。Bless my little painted chair, 赐福我彩色的小椅子。Bless the lamp light, bless the fire, bless the hands that never tire in their loving care of me. 赐福灯光，赐福炉火，赐福那双手结出累累硕果，因他们丰盛的慈爱而蒙恩。Bless my friends and family, bless my father and my mother, and keep us close to one another.赐福给我的朋友和家人，赐福于我的父亲和母亲，彼此相爱，要尽心。Bless other children far and near, and keep them safe and free from fear. 赐福于所有的小孩，咫尺和天涯，守护大家平安，无惧怕。So let me sleep and let me wake in peace and health.For Jesus' sake. 愿我无论是睡觉还是醒着，都平安康泰，感恩垂听。Amen. Amen. 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what a lovely story it is. 这可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小故事啊。在故事当中，小女孩就要上床睡觉了，她想感恩身边的每一个陪伴着自己成长的物品，比如说牛奶、面包、玩具、鞋子、椅子等等。他还为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全世界上的孩子们祈祷，让大家远离惧怕，永远健康安泰。那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在上床睡觉的时候，除了对爸爸妈妈说晚安，还会对陪伴着我们成长的物品说点什么吗？比如说跟洋娃娃说点什么呢？不妨把这个韵律感很强的经典小故事背起来吧，让万事万物能够感受到你的博爱，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Let's go wash our dirty clothes.